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 所提供的录音，《唐诗三百首》第十二首《梦李白·其二》，杜甫。 胡言将要行，有主救本旗。三夜并梦关，见清见关意。各归相角笑，可读来本。江河多红波，酒且强些对。出门锁别羞，日沪边闲寂。灌溉满京花，素颜独憔悴。夙夜梦睽睽，见楼先还泪。千秋万岁眠，且把星河诉。 完。LibriVox 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